那这个，那我们使用苍竹呢，最不代表要当然就是平胃散了啊，就历代女鬼推荐的这个啊，照顾丈夫的好药啊。那这个，那平胃散呢，我们其实简单来说，它是一帖这个破脾阴实的药，因为每一个脏腑阴实的方法不一定是一样。那我们中国人说脾怕湿嘛，对不对？所以平胃散是可以去脾湿。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平胃散呢？首先是湿气太多就可以吃啦。那湿气太多的怎么看呢？你可以看你的舌苔是不是又白又厚腻，这是湿气在消化道里面会有的现象。那另外呢，有些人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眼皮总老是肿肿的，就是好像到快要中午那个脸皮才恢复正常，就那个下眼袋会浮出来。那这样子的话，你在睡前吃个一公克半的平胃散呢，啊，也会在你醒来的时候觉得说，哎，不错哎，好像脸皮比较没有那么浮肿。那另外一个就是脾太湿的人会有一种身体感，就是有地方给你坐你绝不愿意站着，有地方给你躺你绝不愿意坐着，啊，像我就是有这种身体感的人，所以最近在吃平胃散，啊，就是，所以呢，就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是可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些症状啊，但是可以吃一吃。那一方面它祛湿，一方面其实真的某种程度是有驱邪气的效果。那另外呢，就是苍竹它是一个去这个脾的脾胃的湿气，同时也就可以说它是去除这个肌肉里面的湿气，对不对？那像是张仲景的方里面呢，像治疗风湿的方就有一个方叫做麻黄加竹汤，就是麻黄汤里面再加竹。那当然我们现在一般传抄的版本啊，是说加白竹，当然加白竹也不是没有效啊。那其实在张仲景的方里面，其实麻黄这味药我们虽然没有教到，但是可以跟同学先提一下，就是麻黄跟好几种药物会有这个互相的这个抗衡的效果。比如说我们如果光用麻黄，这个人会发汗发得很可怕，可是什么月碧汤或者大青龙汤啊，用了六两麻黄，那是为什么呀？那是因为里面有石膏，就是麻黄这个垂直发汗出来的药遇到了平行肌肉的石膏的时候，麻黄的那个发汗的力道会被削弱，被对消灭掉很多。那另外一个可以对消灭麻黄的发汗的效果的药就是竹，也就是你一旦麻黄汤里面加了竹之后啊，就会变成哎发汗没有那么猛。那现在传抄的虽然是白竹，但是其实很多医家都认为说，实际上在临床上，张仲景时代是汉朝，汉朝并没有分白竹苍竹，所以麻黄汤加竹的那个竹其实有可能是当年还是有可能是用到苍竹的。那在临床上面呢，麻黄跟苍竹是一个治这种风湿这个湿症的很强的药。那临床的研究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一帖药里面麻黄跟苍竹是一样多，是一比一的话，那就会发大汗。如果是苍竹是两倍，麻黄是一，二比一的时候就发小汗。如果是三比一的时候呢，就不是从汗，从尿出来。那如果是四比一的时候呢，就没有明显的汗或者尿，但是那个水湿气也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麻黄跟苍竹的这个互动的一个蛮好玩的地方，那同学也可以参考，将来如果有一天你因为腿酸什么的要用到麻黄加苍麻黄加竹汤的时候，大概你要抓一下这个比例，决定你要享受什么样的疗程啊。因为就是因为我刚好就是昨天半夜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左腿酸酸的，我会觉得说，因为我最近在吃平胃散啊，我是因为去那个有一家杨梅那边的整骨，那个整骨师傅说你这人很湿啊，肉都很散啊，我就想好好湿湿，我吃平胃散，因为我 从小到大生活的环境湿气都非常重。那这个，那我就吃，但吃平胃散吃到最近呢，就觉得哎，这个腿酸的感觉其实是我小时候有过的，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了。然后我就想说，这算风湿吧，把它赶一赶吧。那张仲景有一些那个治风湿的方子，有一些蛮好玩的陈述，比如说他在说那个用防己黄芪汤治风湿啊，他会说吃下去之后啊，这个腰腿那个地方都冷得跟冰一样，就是风湿被驱出来之后会有很奇怪的感觉，有那样的感觉。那我昨天刚好家里面还有一罐麻黄加竹汤，麻黄加苍竹汤嘛，那我就一次就吃了蛮多瓢的，因为我心里头正在想说反正有苍竹啊，麻黄不会太猛，就吃了蛮多瓢，就是可是那种感觉真的很特别，会让人觉得中药果然是巫术。因为我那几公克的麻黄加苍竹，我放到嘴巴里面，我根本还没有喝水把它吞下去哦，只是放到嘴巴里面沾到舌头跟牙齿哦，我酸那条腿马上就变成冰的了，就立刻皮肤表面好像铺了冰水一样，那样子就觉得它那个药的那个气真的是一瞬之间就有作用，然后我就把它喝掉了。那我的麻黄加苍竹汤大概苍竹是麻黄的一倍半吧，就是以单位药相比的话，那晚上在床，因为我其实觉得诶没有很明显的要发的感觉，所以又多吃了一些，又吃了很多，就大概吃了十几条吧。好，对不起，这个坏习惯就是不应该，就是然后呢又啊对不起，然后后来躺在床上到了，就是又过了一个钟头之后，我开始觉得糟糕了，身体那种要发大汗的感觉了。那我就想，这次再发大汗，我还能活吗？要虚脱，然后就想说，我必须要镇压这个麻黄的药性。那麻黄会发成这样，是苍竹不够嘛？对不对？然后赶快就抓起平胃散就拼命吃，然后吃了十几瓢平胃散，然后就镇住那个汗了。啊，但是我今天腿还是有点凉凉的，就有好，但是没有好到很透。啊，就是说。就是这样子，又就是用麻黄跟竹类的药啊，这样子一个互相的一个驱风湿的这个效果。那至于说我们说苍竹啊，去这个皮阴石，到底这个皮阴石能不能包含到癌症呢？那这也是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问题。我这里呢不能够说它的绝对是怎么样啊，因为一般来讲如果是胃癌的话，你去给美国尼海夏医生看，两个礼拜就医好了，对不对？你也不必用到苍竹啊，或者你也可以说尼海夏先生用的那什么黄土汤加味，那黄土汤里面就有白竹嘛，所以是不是黄土汤有白竹吧，我忘记了。黄土汤里面有白竹，对，所以就是其实也有用到竹类的药。那这个有一个比较曲折的事情，就是说从前大陆有一位老先生叫做李克绍，他曾经呢写一篇文章在反省他自己，他觉得他就是完全用仲景的这个抓主症治病，他让他造成了一个疏忽。他是讲说有个病人，你们今天来这个症状他把他医好了，明天来又换另外一个症状他把他医好了，就是照症状开药，然后就一剂治二剂这样就医好了。然后后来那个病人呢在西医那边检查出来是有胃癌，然后就开刀把胃癌拿掉，然后过了一年就死了。那李克绍先生就说在反省的时候就说，其实呢他再来找我的时候，除了张仲景说的那些主症之外，他还有一个品有一个副症，就是有在吐黑水。他说他没有去专门面对那个吐黑水的这个副症，然后乃至于他没有好好的把这病人完全救到。那他后来呢，李克绍先生就在古书里面找说，到底这个，因为他那个病人是吐黑水嘛，然后后来检查出来是胃癌嘛，他就在找说古书到底是怎么处理这个吐黑水这个问题。他就在很茫茫的书海之中，他找到从前有一个方书叫做永泪经方啊。那永泪经方里面有一个治疗吐黑汁的方，他就是先用一个药啊，什么叫做碧橙茄打成粉，然后这样吃一点吃一点，然后呢可是永泪经方后面就写说，一旦你吃到这个人不就是碧橙茄做的丸子啊，就是一旦你吃到它不再吐黑水了，你要吃三百铁平胃散收工。 也就是说当他看到这样的陈述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如果有一个病你吃了药把它医好之后还一定要吃300铁皮胃散收工，那就代表这个病真的不简单，就是不是那么单纯的病。但是换句话来讲，说不定古时候就是知道说有一种癌症它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你必须要用这个脾胃散这样长期的去破这个脾阴实，然后调理你的消化机能。当然如果你的癌症来得太快太猛的话，可能脾胃散也不一定赶得上它，但是就理论上啊，就如果你还能够争取到足够的时间的话，它就是这种逐字辈的药啊，对于这一类的阴实之病还是有它的这个这些疗效的。当然我在这边跟同学谈到这个治癌症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头都会有一点这个想要保留的一种心情。怎么讲呢？就是我不太认为说癌症这件事情可以完全交给药物，哎，我自己是对这件事情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就像有一些在中医界里面会流传着有一句话，叫做那句话的意思好像说什么，就是好像是类似待病延命，就是说你的病不要把它医到完全好，只要让你能够活下去，维持一个生活品质，这样就好了。就是这东西哦，在临床上面我们其实是有这样子的认识的，就是如果你是得一种大病的话，一种很严重的病变的话，你最好不要把那个病医到完全都好。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很严重的慢性病，那个东西往往是你的身体、你的作息，或者是你的心情、你的生活习惯等等等等的一个的指标。就是当你又容易生气了，那个病就坏一点，这样子。它是一个能够帮助你去认识你的整个系统的一个像温度计的东西。如果你把它整个医到好的话，往往那个人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说就被车撞死之类的，你知道，就他的生命的保险丝被你拔掉了。就是所以对于大病的话，我比较会认为说最重要的是这个人能够不要太痛苦，然后能够活下去。但是是不是要医到这个人一个癌细胞都没有，哦，那个我倒是持保留态度。因为在很多疾病，我觉得跟心理的相关性很大。你硬把这个东西封印住了，它会另外找出口。那找出来别的出口的时候，通常都更可怕。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不希望医术会造一种，就是你知道，中医如果医术好了，也会觉得自己就是上帝，你知道，就是那种觉得我就可以把你怎么样。而我对于这个就可以把别人怎么样这种事情，我是持一个保留的态度的。就像在，当然有一些东西呢是能够医得不错，就像前一阵子，跟助教去香港的时候，香港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医生朋友之间啊，研讨出来就分享一个，就是说治什么乳癌啊，特别有效的一个开药的方法。那这些都是临床上很有效的，那以后有机会会教给同学。但是呢，这个其他，但是告诉我这个治乳癌可以怎么开会特别的有，就是好的特别快啊，这样子的一个开法的朋友呢，他同时手上呢有一个淋巴癌的患者，他处理他的时候是非常的头大的。那然后我听到他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哎，你有没有发现淋巴癌的患者有一个别的癌症的患者所没有的特质？但我现在讲这个话不是在说全世界的淋巴癌都是符合我这个说法，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会觉得说这样的人真的有点偏多，很奇怪。就是像淋巴癌的患者跟别的癌症的患者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啊，不是100%，但是有一定的人数在这样子。就别的癌症的患者听到他的癌症呢，就会怎么样，脸色惨变，然后说啊，我完了完了，就是会有一种绝望的那个表现，对不对？那可是我们通常遇到淋巴癌的患者，他的表现是说，我要跟我的癌症战到底啊，就是他那个 对他的那个癌症的那个打仗的那个心情比其他很多种癌症都强烈很多。就是淋巴癌的那个患者有这样子一个很奇怪的个性的特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临床上往往会遇到，就是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做以这样的经验来看的话，就会觉得说好像淋巴癌那个癌是被这个病人他的某一种个性所养出来的东西，就是硬得要怎么样，你不可以不听我的话那个东西。所以像淋巴癌的高危险情是分布在哪一代啊？分布在那种比如说管小孩管到一个小孩每年要离家出走两次的那种妈妈，那种就变成淋巴癌的高危险情。就是说他的那个硬要怎么样的那个念头实在是太大了，就有的时候在某一类型的癌症上面，我们会看到对应到某一类型的个性，虽不能说是绝对，但是有时候会觉得蛮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像古时候最初的癌症的报道，就是西方刚发现癌症的时候很古的那种报道，他们就会说乳癌跟子宫颈癌很奇怪，一种呢是专门发作在尼姑修女身上，一种是专门发作在妓女身上。那你就会知道其实不同的生活作息有可能会引发到不同的这种癌症，就他的身体的气机的运作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说硬要从医药的角度啊去对待这样一个疾病的话，我会觉得对这个人的灵魂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就是稍微退一步，就是能够让病人惊艳到说他自己的心情或者他自己的情绪或者怎么样，或者对人对事的态度能够影响他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是比较有意义一点的。因为中医这个东西是这样子，中医在我个人的揣想里面会认为说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到很高境界的时候发展出来的一套科学啊，这是我对中医的揣想。可是呢这个我记得我在十几二十年前吧，那时候台湾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旷野的声音》，同学有没有人读过？就是讲到一个五十岁的这个美国女人到澳洲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部落里面去看那些土人的生活。那在那个澳洲的部落里面，其中有一个部落他们自称为真人部落啊，就是我们庄子说的真人啊 real people。 那这个真人部落里面呢，他们就是跟这个大自然是一体的，所以他们肚子饿了他就会得到某种感应，然后就知道今天有鳄鱼可以吃，就今天会遇到鳄鱼，明天会遇到骆驼，这样就是吃什么东西都是跟这个宇宙商量过，然后食物会走到他面前来，他也只能够取他能够吃的那个部分。那他那种部落里面呢，他的那个如果有人他那个作者就写给他，但这说不定有人会说他是虚构小说啊。他就说他看到他的面是有一个人呢摔断了腿，那个腿是骨头断的是插出来的，然后他们那些真人部落的那些巫医啊，就是帮他的腿做按摩，然后呢发出一种哼唱的声音，就他说这种歌能够让他的腿就是让他跟他的身体做一种交流跟共鸣。于是那个人就在那个美国女人的目睹之下，看到那个人插出来的骨头缩回去，然后那人第二天就跑跳自如了。那像这样子的医术其实对不起，中医还做不到啊。中医的话，土鳖虫跟自然酮再加上羊脂浊的种子，大概可以一天之内啊，就是我们是努力可以仿造，但那个插出来的骨头自己缩回去，这个好像我们还不行啊。可是像我们在美国的家人就有看到说，他们有那种美国的那种就有蒙古来的接骨师傅，那就是骨头真的有裂或怎么样，对不对？他在你这样好像做法一样，然后喷一口酒还怎么样，然后那人就立刻就可以走得回家了。就是世界上还是有巫术存在，而且比医术要强。所以这个一种，就是我就觉得我们中医其实能够做的只是 就是我们中医如果要跟西医比，我当时觉得啊，西医很野蛮啊，很不文明啊，什么都割来割去的、啊。然后，但是呢，如果中医去跟那个澳洲那个中间的那个部落比的话，又显得我们好差哦，需要用那么多有的没的，又要煎药，要什么？人家的话光是唱歌就医好了，就是总是一个比上有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世界啊。不过那个作者写说，那个真人部落因为觉得地球的环境变烂了，现在的话都吃不到好东西了，所以他们决定要回到天上界，不再来地球了，所以他们就不再结婚。等到他们那个族里面呢，最年轻的那个也老死的时候，这个族人这群人就回天上，不再轮回到地球来了。就是所以这些据说不久以后就会绝迹江湖啊，但是就是说，像我们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个世界上面的很多种知识里面的一种，其实也只是这样而已啊。那我就觉得生病这个事情，其实不只是生病，我们人生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我觉得最好都让它变成一种对我们生命是一种有营养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生了病然后就赶快把它医好，那这个病就好像飞来横祸一样，变得很没有营养，很没有意义。就好比说你在一个地方工作遇到一个挫折，如果你克服了那个挫折然后再离开那个公司，你就会觉得我在这公司学到很多，那这个公司对我来讲有意义。如果你不克服那个挫折就逃离那个公司，那你就会觉得天哪，我干嘛不三个月前就辞职，何必白受这个鸟气。对，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会觉得说生命的品质有些是在精神的层面啊。那我们就是我，如果我们把太多太多的这个重担交给医药的话，其实医药也会被我们压成一种邪魔歪道的东西了。我会觉得当我们面对身体的很多问题的时候，如何能够做到跟我们的身体有对话，或甚至是进一步反省到自己的心灵的话比较好。像在什么旷野的声音里面就讲说，他们部族里面有一个老人，他们的半边身体很酸痛，他是一个工匠，让他们部族里面的解梦的师父就跟他讲说，这是你做了一个梦，是梦到什么一个只有半边身体的老乌龟。他就说，因为你年纪大了，你没有把你的技术传授给下一代，所以让你觉得你的生命不完整。然后那老人家就开始收徒弟，然后开始收徒弟以后，他的手脚酸痛就好了。就是如果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疗愈自己的身体，其实是比吃药要更好的。那我当然觉得，我们如果能够走入这个更高的境界，当然是更好啦。就像是我说，我前一阵子我跟一些老同学有的时候会碎碎念那么一句，我就说看到台湾人的生活方式啊，才会觉得这个古代这个房中术的那些什么七损八益有多要紧。这个话其实是一个绕了很多圈讲出来的莫名其妙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其他国家，但是我看那个什么龙应台跟他儿子写的那个什么36封家书啊，什么给安德烈的什么信啊，亲爱的安德烈，对不对？他就你会看到外国人的小孩子怎么那么好像就是很有勇气去做一些事情，那我们的小孩子比较胆子小，对不对？那我当然这个东西不姑且不论好坏，但是呢，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台湾人的家庭是一个用恐惧来教育小孩子的一个习惯会存在。就像我们告诉小孩说，你一定要考到好学校啊。像我很少听到有一个父母告诉他小孩说，你应该考台大，那个理由是很漂亮的。其实父母是可以鼓励小孩子考台大考建中，那理由是很漂亮的。就是说父母如果告诉小孩说，如果你不想在这个学问上面精进，那就没关系，可是如果你想要精进的话，你在一个好的大学，它给你一个平台，可以跟很多很强的人交流互动，这样你比较能够学到你想学的东西，这样子讲的话就很漂亮。可是现在一般父母都会说，如果你不考到好大学，你就没有好日子过，你就会拿不到好工作，那就是用威胁的方法，你知道，就是说这样子都很可怕，所以你千万要逃避掉这些可怕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努力用功，对不对？或者是一般的话就是不用功就不给你怎么买玩具什么，都是用威胁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就用恐惧来控制人，是我们 中国人乃至于台湾人很擅长的一种坏习惯。可是当一个人受恐惧控制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一天常常都活在恐惧里面？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个人，他总是喜欢哪壶不提提哪壶，我跟他在同一个空间，我就会怕他提出什么事情伤到我的面子，就会心里这边在提防人家，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或者是说今天知道说你的儿子要跟你的妈妈翻脸，你就每天在提防说、啊、拜托你不要跟你婆婆这样讲话，然后就每天在提心吊胆说他要发脾气，对不对？就是每天在提防很多事情。那当我们被恐惧所支配，在提防这个提防那个，或者是怕失去什么，怕希望自己能够更拥有什么，动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动到这些念头的时候，其实竟然会刺激到我们所谓自律神经里面的交感神经。那交感神经动得过分了，人就变成处在一种紧张焦虑神经质的身体感里面，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人的抵抗力就会很烂很烂。那中国人说的肾阳，这个让人长保青春活力的这个肾阳之气，其实就是要在你这个人的副交感神经能够伸展，因为副交感神经能够伸展，交感神经就会平息下来嘛，就是要有让你有副交感神经能够伸展的机会，你的身体才能够得到这个肾阳。所以我们说恐惧很伤肾嘛，就是恐惧人那个肾脏很多技能都没办法运作，就是中国人说的那个能量的肾没有办法运作。那可是我们中国人受的教育，或者说现在台湾人受的教育已经是这样，每天都活在因为不要这样，因为怕这样，所以才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生活模式里面，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摆脱这个交感神经过度扩张兴奋的这个病态，乃至于我们每个人都会身体很脆弱，没有抵抗力，没有免疫能力，然后被很多疾病所侵害。那你要说这样子，你要免疫力要强，很多人免疫力要强，我就说第一个就是不要爱面子啊，那这谁做得到？就是讲的都是空话，那这个也是空话，那也是空话。我就说练庄子啊，练齐物论啊，练了齐物论就不会像我昨天那个样子啊。同学说那是老鼠大便，我还硬说是鸟大便，就先回去查书再来讲话。对，就是那这是什么什么？就是说，那这些都是很难的修炼。那如果那些难的修炼，这些最难的修炼都做不到，还有一个次难的可以考虑，就是我在中医基础课说的房中术了，就是至少在人的这个肉体关系里面，人有机会扩张副交感神经，就是用那样的方法可以恢复人的阳气。可是现在的，因为我现在不是教中医基础课，所以这些话也不多说了，但是现在的女人我不知道，现在的男人能够用健康的方法发生肉体关系的100个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啊？几乎都不行了，都是在肉体关系里面会担心自己表现得不好，然后什么怎么样，你有没有爽到什么的，就是这种，就是那种有的没的，然后就全部都不行了。所以就是说我们的阳气的毁灭，我们的人类生命健康品质下降，这个部分的损毁你要找谁赔给你？就是这一部分真的是除非是在心灵上面有一定的修炼哦，否则的话医药没有办法赔给你，就是是这样一个问题啦啊。所以如果你练不到这种修道人的境界的话，那最低限度练成房中术那也好活一点。所以像有一些傻瓜蛋就是说啊，什么性生活啊，怎么样怎么样，是什么耗损元阳啊，什么什么，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是阳虚的人，我当然不希望你纵欲过度啊，那是当然的，但是阴阳两虚，我当然是说生病的时候你还做这种事情也不要命了嘛，那当然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性生活它这个东西有它的另外很强而有力而对身体有帮助的一面哦。那那一面如果不能够把握住的话，那真的我们的身体就很难救回来了啊。那不过那是中医基础课的事情，那这边也只是暂时带到一下，那我们下一堂课再来讲茯苓跟其他的条文。